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想

紧握你手，朋友。 说你不爱我，不要

方，是伤心的蒲公英，你是他的方向。爱在孤独中绝望，在绝望中坚强，坚强后继续不停想着他。想着他，他丢了爱的他，心像被针扎，身体无助到想要死掉，雨一直不停下，眼里进了沙，骗自己已没了牵挂。